儿子，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，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，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广播剧相声有戏之黄半仙下集。 哟哟，6月3伏好热天，今冬有这张家湾，老两口院里正吃饭，来了个苍蝇讨人嫌。这苍蝇叼走着饭米粒儿，老头子一怒追到四川，老婆家中等了3月，书没捎来，信没传，请这算卦先生算一算。先生说，按卦中断，伤财惹气赔盘缠。呦呦，各位您听我刚才这段 freestyle 怎么样？嘿嘿，这段什么意思呀？就是说呀，这算卦的说的话呀，基本都是无效信息，说句文言吧，竟是瞎掰。你想啊，追个苍蝇追到四川，那追不追得回来，伤财惹气那也是肯定的呀。所以说呀，算卦讲究的就是个察言观色。就像咱们上回书说到的黄半仙儿，靠着连蒙带唬啊，是算准了2回，出了名了，把皇上给招来了，派总管大太监崔英啊，找他去给算夜明珠的下落。皇爷自言自语的说了实话，在门外偷听的那位可吓坏了。 齐活，明儿给皇上一算卦，是算不出来，把他一咔嚓了，珠子也就找不着了。我偷珠子这事儿啊，一辈子也犯不了案。我看他那模样，也不像是个有能耐的主。我看人家那都是什么虎力大仙、鹿力大仙，我就没听说过什么蛤蟆力大仙的。倒是有个青蛙王子。那要这么说的话，这黄蛤蟆有点法力，那也是保不齐呀。不成，这小子什么来路，我还是得去探探去。说这天也怪啊，白天还响晴博日呢，怎么这就下雨了？不对，这黄蛤蟆别是真人不露相吧？他说有雨，还就真的下雨了。这明儿要是他真给皇上算出来这珠子就是我偷的，那可怎么办呢？不行，我这就得去先探探他的真假去。 你说我媳妇在家那腿肯定又疼。哎呦，这贼也不对呀，你偷谁偷不了啊？干嘛单偷皇上啊？你这要逮着你火得了吗你？再说了，那位爷爷也不对呀，啊，我算的不灵，那你也没法跟皇上交差呀，啊，我都说了，我这卦不灵不灵，这不来不就完了吗？你这死乞白赖的催着我来，催催催，我来了，那你活得了吗？ 哎呦喂！ 谁呀、啊？谁在外头呢？ 哟，是公公您呐、哎！我这刚才听广播呢，没看见，没看见。 是小的得罪，小的得罪，半仙饶命，半仙饶命、啊！ 哎呦，饶命，饶什么呀？饶您甭跪着了，甭跪着了，起来说话吧。怎么了？这是 您算的简直是太准了 啊！ 您来了，我就指定活不了了。 是啊， 我跟您说句实话，那珠子，它就是我偷的。我跟您说句实话，那珠子，它就是我偷的。您得饶我一命，您得饶我一命。 他这